中心区域极可能有当地武装，那些被抓的外来人大概与那里有关系。此刻 KDA 需要找到一个落单的家伙。他四下观察了一会儿，又跳上较高的废墟顶部，像猫头鹰一样静静地搜寻猎物。城里看不到巡逻人的影子，只有卡口处人头攒动，除此之外的地方无不是漆黑一片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，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也爱过你的我，随便爱我爱，未信未来，常在爱落海奔波，从没结果，但我却笑说这不错。谁料碰上你，另以以前热爱像没有发生过。就算最后分别了，余下只有我。还是爱着你，秘密似的周期，爱的心不会死。留住爱过你的感动，一生继续冲。缘分有过你，去打开真正爱天空。重拾我再爱的冲动，照亮你心痛。但你令我心痛，情像红日会每天送。曾在晚风，让爱恋也变冰冻，全为了抗拒，为一颗星，然后放下了星空。如没有星，让我察觉爱的本性，研究会有你令我爱情能在我梦里永远呼应。但我最后总学会诚实懂去爱未悔，还是爱着你，秘密似的周期，爱的心不会死。留住爱过你的感动，一生继缘分有过你，去打开真正爱天空，重拾我再爱。